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呢个吓三周年网聚翻嚟嘅第一集嘅大军阀。咁上个礼拜咧就八号风球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倦勤咗一个礼拜，咁啊唔系倦勤嘅，其实系 delay 咗啦，咁就。咁啊，就所以我哋第一次喺禮拜一嘅做呢個大軍閥喎。 嗯， 係啊。 喂，同埋咧都要講翻啦，原來尋日咧我去即係食下午茶啦，落我屋企樓下，有位太太咧就離遠望到我，佢就話：咦，你係咪姓陶嘅？我話係啊，咁樣。我以為佢梗係我啲街坊，因為嗰度係九龍東嚟噶嘛。 嗯。 佢話：咦，你上個禮拜五冇做節目？我用心諗，咁有個中年嘅太太。即系我谂，即系同个上下嘅岁数应该系加五减五咁上下咧，咁样。佢话听晚你记得做翻啊，咁样。我因为我之前话俾佢听，我会补嘅。 你有冇同佢讲你系咪喺花生 group 入边？你叫咩名？你网名大佬？ 冇问呢样嘢，冇问呢样嘢。吓不过我就除咗爆风球之外，我嗰晚系突然之间即系肚痛得好。 你肚痛啊嘛，大佬啊。 系啊，你知道我 即系你个肚里边爆好风球啊嘛，变咗系。 我以前就經常都腸胃炎噶嘛，因為喺街食嘢啊，食嘅時間唔定時。 咁你今次食嘅啲咩咧？ 我都唔知食緊乜鬼喎、但係我就已經做咗手術噶啦，因為我切咗三粒息肉噶啦，即係前年嘅時候，差唔多好似三年前啦、開台嗰時候咁上下。其實我已經改善咗好多啦，已經即係一個月真係食一次喇叭牌聖路丸。哇！嗰日我食一次，哇！攬住個肚，跟住就，因為你知道我哋嗰日應該係阿 Dennis 推咪噶嘛， 係 Dennis 就住喺我隔離座，咁諗住車埋翻我，我都係唔掂啊！我大佬、我車唔到你翻去咧。 嗰陣時應該三號風球到啦，咁但係就冇咗古海雲圖，咁所以嗰日冇咗一年間冇一年次過冇咗三個節目咧，對我哋打擊都好大噶。 咁今日補翻啦， 今日補翻，咁啊古海雲圖冇計啦。咁啊講翻即係琴日網聚嗰啲。前日網聚啲趣事先啦。喂，其實我哋今次咧三週年網聚係第二次搞網聚啦。咁係第一次我哋就玩咗啲新玩意，就係、是、做一啲選舉啦。咁我哋就當然呢個係花生台特色嘅頒獎典禮，或者叫分獎典禮。有分獎典禮之餘咧，又有直選咁樣。咁但係今年咧就搞得哇，真係非常之吃力，即係搞個選舉。我哋由嗰个叫咩提冇提名嘅，其实我哋全部主持都全部落晒嚟，叫做最受欢迎男主持、最受欢迎女主持咁样。跟然之后呢有两个奖就整定嘅。咁咩边两个奖呢，就係、是、最收听率最高嘅节目啦。咁嗰个就係谭博啦，系咪 咁嗰个实至名归，你睇 YouTube 又好，我哋網頁嘅 kick rate 過去嗰一兩年以嚟，談博不嬲都係我哋即係首屈一指嘅節目嚟嘅。 即係起碼舊年綜合性嚟講，佢係最高嘅，呢個肯定。 咁啲人問點解唔係何志剛啊？點解唔係陶君衡啊？喂，大佬啊，我啲係選舉啊，或者係運動嘅時候先講嘅，因為點解我哋好多對家噶嘛。 嗰個季節性嘅一個就係 就即係對家都要聽下我噏乜嘢，以為我啲係。噏嗰啲嘢就係嗰啲橋嚟㗎嘛，其實好多都唔係，我哋搶噏嘅啫，其實好多都係。 都唔係㗎，對家都未必聽嘅。咁之後就。 最佳進步獎就最容易搞啦，係咪之前最低，係咪你由呢個最高減最低，跟住 over 返最低，即係你。我哋有冇計嗰個 percent？ 係嗰個最佳進步獎就係阿達哥嘅，即係阿李永達啦， 亦都實至名歸喎。 咁呢個我覺得就係、是、對於我哋同埋對於阿達哥嚟講咧，其實我哋雙方嘅意義都好重大。第一就係、是、其實講真啦，即係民主黨咧，尤其係佢哋嘅代人咧，佢哋係未足接觸過網台，甚至乎以前咧，其實係或者咁講咧，佢一直都有即係主流媒體關顧啦，即係你話。蘋果日報又好，即係佢哋都不乏一啲主流媒體曝光機會。喂，其實佢哋真係冇乜，佢冇乜理由，本來係冇乜理由呢，其實係睇得起我啲網台嘅，其實係。咁但係，喂，佢亦都見到，喂，呢、這個即係雙王啊，即係或者激進派啊，喺網上面嗰個動員能力啊，或者嗰個政治能量啊，越嚟越勁。 咁呢、這個世界一樣嘢就係與時並進啦。 係咁我覺得呢個好難得喎、啊，對於佢年紀嚟講係。 喂，唔係喎，你 其實喺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咧，即係邊一個唔係透過互聯網去攞資訊 的， 或者係分析資訊㗎？而家係應該係好普遍的一樣嘢，即係你睇美國，美國就同香港有少少唔同，佢係咩嘅年齡階層都好咧，即係當然係中產為主啦，低階層係少啦。全部都是即係透過 email 啊，透過 LinkedIn 啊、Twitter 啊嗰啲做溝通噶嘛。 嗯。 喂，我哋啊直情係有本手冊噶 ，user guide 啊，點樣去做 social market、media 嘅 marketing 嗰樣嘢。 哦。 係啊，話俾我哋聽，即係唔同嘅 Facebook 你點用？ 嗯。 即係有啲咩嘅你可以做嘅嘢咁樣。不過我冇心機睇啊嘛，因為香港你冇理由透過呢樣嘢嚟做生意㗎，係咪？機會係比較微少少啊，係咪？但係美國嗰啲西方社會其實已經係好普遍嘅，用呢啲咁嘅社交媒體。 係， 咁所以你民主黨如果仲係不思進取，仲係諗住用翻以前嗰套，你一定係out曬啦。 唔係佢我話咁講，我覺得民主黨咧，佢係更加迫切，係會覺得就係網上或者網台咧係緊要過其他嘅網台，唔係即係其他政黨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喺2012之後，佢係即係俾呢個網上啲網民啊，係屌得最犀利嘅政黨嚟㗎嘛， 亦都最容易屌嘛。 係啊，你工黨嗰啲唔會覺得㗎，唔會有咁嘅迫切性㗎。係 咁啊，出咗事啦，終於係 咪？即係你其他嗰啲泛民主流唔會有㗎。咁但係就係喂民主黨佢哋真係嗰個感覺係非常之尖鋭啊嘛，對於網上面嘅批評 感覺好強。 係啊，咁所以你喺呢度扳回一仗其實唔容易㗎。咁亦都佢亦都你話做完一年嘅節目，咁佢亦都同我哋講就係話。喂，越嚟越多呢啲街坊係街坊，係同佢講話有聽花生台， 聽佢節目添，佢都話，我覺得佢應該冇飲大嘅，因為點解咧？阿達揾我食晏傾下，即係我哋將會搬去新竇嗰個問題啦，佢點樣配合啦咁樣，即係就佢都話我人生裏邊唔係講誇張，佢話其中一樣好重要嘅 achievement， 竟然係話自己做咗個網台節目有人聽，我又真係。喂，你有冇咁誇張啊？大佬，你真係咁，但係佢好 enjoy， 原因係點解咧？每一次咧，我哋遲 upload 或者 upload 錯咗 有人投訴 嘢咧，佢係真係有人投訴佢嘅喎。 係， 尤其是係嗰排選緊舉， 係 佢有時都會幫下阿尹兆堅派單張咪。你喺街度俾街坊投訴你幾魚？喂，大佬你嘅節目咧？我冇影啊！喂，大佬啊，本来佢摆星期五噶嘛，同呢个大军阀一齐噶嘛。 佢系上昼，我哋下昼啦，我哋夜晚啦，系咯。 咁但系问题就系星期六上昼都见唔到你嘅节目，咁有啲人可能会写 message， 有啲人 WhatsApp 佢，有啲喺街见到佢同佢讲，咁你有三四个人同你讲，你都醒爬啦，大佬，佢哋做惯议员噶嘛，大佬 ，accountable 即系 to the people 噶嘛。 咁啊咁嗱，即系讲翻琴日我哋颁奖典礼，我哋就系、是、最受欢迎嘅男主持就系阿 尤家兴， 尤家兴同埋阿文涛，呢、這个就真系好犀利吓！一个节目里面诞生两个最受欢迎嘅主持，点解咧？因为呢个又亦都系好唔公平。佢哋嘅围席系最多啊嘛， 十三席 啊嘛，我哋琴日 total 系38席，咁占咗1/3，大佬啊，咁所以咧，佢哋两个选到咧，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咁女主持最受欢迎女主持亦都系 古海云 呢、這个唔系古海云图，系期权行者嘅十姐， 即系都系做财经嘅， 系都系做财经。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咁所以我哋要讲翻三甲出嚟啊，第三就阿昌啦，吓男即系最受欢迎男主持。啊，咁你亦都唔差喎，你都有十几票喎，你索几多？系啊， 唉、 哎， 多谢啦，多谢啦。 院长就应该排第四嘅，就17票。 我小院长少少。 啊，我都有几票咁嘅样嘅。 啊，我睇到阿郑宇石激阿索罗 B 啊，我见到。 系咩？点？ 因为佢唔知嗰张票喺边度，喺度揈嚟揈去嗰时候，我见到佢投咗边个啊嘛，男主持激阿索罗 B 啊嘛，见到佢。 哦，原来系咁样嘅。咁我见到，哇，系，你讲开又讲，萧康太平山咧。咁啊，呢、這个阿山车都有系排第三、哦，佢系最受女欢迎女主持嘅铜奖、哦， 多娜排第二添， 波多娜排第二、哦，咁呢个真系好犀利吓。 多娜头先喺搏击会嘅节目咪投诉咯，我行过嘅时候 系点样投诉？ 佢有冇搞错啊？点解唔系我嘅大佬？我话我点知点解唔系你啊？大佬，因为你可能搏击会唔系好吹鸡得好行。 唔系咁，所以吹鸡系有着数嘅。其实 你一吹鸡嘅话，嗰啲全部系你嘅人嚟噶嘛，冇多人投你咯，系咪先？ 你 喂大佬，佢十三围。 佢最高票嗰个六十几票，好似系尤家，咁啊有咩出奇啫？十三，你谂下十三乘十啊，唔好话成十二， 好犀利大佬。 喂，分晒两边咯， 佢都130人，咁佢攞咗一半人去撑佢，有部分撑咗呢个云图，咁咪差唔多咪已经压晒百几飞咯，大佬。 唔系，但系咁讲，讲开即系呢个匪类咁样计。阿昌有廿票吓，咁阿院长就17票，其实佢哋应该 拉散咗呢票， 唔系是但一个弃选嘅应该，集中票员咁嘅样喎。 选啊， 买咗有几票嘅，我见到好似，咁但系我哋呢啲又系即系点票人物，有少少叫做系吓，有少少叫做系利益冲突啦。 唔系，我哋第二次咧应该咁，即系唔系一定喺现场。 网上投票， 第一网上咧，其实而家外国都有啲咁嘅 system， 即系你自己 set 嗰啲questionnaire， set 嗰啲网上签名一样啫嘛。同埋咧，之前有提名，哇，大佬，我将男主持名单我读完之后饮水嘅，大佬， 系啊，大佬真系大镬、啊， 哇，长到咁嘅女主持就好啲，咁短少少。 咁阴性阳唔系咁阳性阴衰啊嘛，呢、這个好简单嘅，呢、這个系。咁但系起码我哋都唔系冇女主持喎、啊，即系你睇翻个 list 真系，起码三分一都系女主持、啊，你唔好话冇。 三分一计佢 啊，差唔多啦，即系呢个四分一至三分一到啦。 唔系，如果你网上做咗嘅话咧，起码你网上做咗提名先，系嘛？例如话一个提名或者系五个提名，十个。即係和議又好，點都好啦，再 set 啦。 太繁複啦，太繁複啦，太繁複。 咁啊，係搞死我哋啦。 裏面做個 polling 咯，都得㗎。 咁但係呢個 polling 嘅話，你變咗冇驚喜啊嘛。係。即係你嗰啲佢嗰啲叫做係喂邊個三甲啊？你一早已經知道曬啊嘛。咁但係就但係我真係要多謝琴日有份幫手嘅推咪各位同事啦。 冇錯，冇錯。 即係我哋三個點票站嘅員工啦，係咪？咁啊，有份收票啊，成个吓、啊，即系我哋呢啲咁样嘅选举工程嘅人员啦、啊。咁亦都多谢小丽、啊，同埋阿毛哥，咁啊，即系做我哋颁奖嘅嘉宾， 亦都有林荣基， 系林荣基又嚟、啊， 自己人就唔使多谢啦。郑宇石就俾个机会佢颁下咁啦。 系啊，咁即系佢都即系吓咁多人都咁出力啊，咁样样全部都要多谢。咁啊吓、啊、入正题咯、啊。嗱，听日咧，因为我哋琴日节目都即系琴日唔系前晚呢个网聚都提过啊，啊成日讲郁敏啊郁敏咁样样，喂，原来即系听日就系郁敏判刑嘅时候咯，你觉得佢坐嘅机会大唔大咧？其实老实讲啫， 好难讲、啊，裁判官嗰啲咧，真系神经刀嚟， 系嘛？ 即系过往我哋嘅日子里边咧，都摸唔到佢条路系乜嘢，因为嗱，第一。不利嘅因素係在於咩咧？呢啲裁判官咧，大部分咧，我唔知道今次審嗰個係唔係咧，大部分都係即係 contract 嘅，即係合約嘅。好多時候點解話全世界最高入罪率嘅地方就係香港？奇怪地咧， 我哋講過啦。 某程度上就係建基於咧，因為你嘅成個裁判官制度咧。系冇乜人肯做啊！十万八万一个月，老实讲，随时仲低过立法会议员。 捞唔掂嗰啲律师先走去做， 好多系捞唔掂嘅律师。喂，一单官司几廿万啦、啊， 咁但系你做 一年打三单，已经百万年薪。 你做个裁判官又有十几粒，咁样都叫高过一个立法会议员。其实即系你当打份工，亦都系 喂，大部分系做咩咧？系做下小贩啊。非又拍車啊，唔記得交告票嗰啲，我都上過啦。有時唔記得交告票咁啊，幾嚟之後唔記得咗，咁跟住原來佢再罰你，跟住又唔記得交，咁你咪出事咯。 原來係咁。 喂，你做啲咁樣嘅案件嗰啲咁啊，基本上係全部都唔使打。 係。 一係就叫嗰個被告走去認罪，一係咧就係已經係好明顯嗰啲。所以佢有時咧係癲到點咧？有一次有個大狀哥講我聽咧，佢真係話咧，最後屘佢都頂唔順，走去投訴嗰個裁判官。有一條友原來就喺條街度屙尿。咁咧，嗰个官同佢讲：你而家我俾个桶你，你屙个厕俾我睇咁。 咁有趣？ 喂，你有冇搞错啊，大哥？你个裁判官咁样做法系咪？喂，系完全唔合理。佢仲讲几个笑话，我唔记得。我最 vivid 嘅description 同 example 就系呢一个就系、是、你即刻屙厕俾我睇咁样。你点屙到啊？咁样即系咁样走去玩嗰个反？你唔系讲笑系嘛，大佬？ 嗯、 喂，所以真系难判断咧，即系你话郁敏嗰个 case， 嗱，当然你话入罪率好高，有坐嘅机会， 入咗罪啦， 入咗罪 之后，而家究竟点判？就算系真系判佢几个月，咁你都可以即时 即係上訴嘅，好少裁判官夠膽咧，就話連保釋都唔俾你保釋嘅。 咪上次阿柏陽嗰單案咯，判九個月。 唔係老實講，佢呢單嘢其實就好核突㗎啦。 唔係你，但係你覺得你有冇得上訴先？問題係 唔係睇下佢視乎佢喺裁判庭嗰陣時候咧，你打攞嗰時候係點打嘅啫喎。 嗯， 你可以嗱，你可以appeal against 呢一個嘅 sentence 或者係 conviction。是两个部分的嘛，通常我们都两样都做晒，咁因为你在裁判处的时候呢，你已经打了个好的底去 argue 那个 legal argument，因为他只能够说 error in law 的嘛，是吗，咁所以呢，你如果他在打个底做得不好， ground work 做得不好的话呢，其实你是很难再打，即是这个 的。你所谓 error in law 即是 due process 的问题啦。 包括你讲人权法啦。即係你會講人權法噶嘛？你會講即係表達意見嘅自由呢啲嘢係同違反基本法噶嘛？咁，所以你咪有 error in law 嘅情況出現咯。咁但係如果你只係 appeal against sentence 嘅話咧，咁就可能係半年咯，定係還是咩啦？即係究竟 common assault 過喺過去日子裏邊，究竟嗰個判例究竟係點啦？咁呢個當然你話裁判處就不能夠做參考嘅先例，但係你再上高少少嘅法院咪可以即係睇到呢個端倪咯。咁但係黃毓民老實講，喺佢成個即係掟玻璃杯嗰單嘢嘅過程裏面，其實已經好核突㗎啦。開頭又話自己甩手，係咪？你話掟咪掟咯。我係好憎梁振英㗎，我覺得呢個一個不義嘅政權嚟㗎，所以我一定要同佢即係對着幹㗎，所以我不惜一切，係咪？就係掟杯。 嗱，佢嗰陣時即時 你羞辱你， 佢嗰陣時即時嘅反應就係又如何啊嘛。但你記唔記得佢之後喺咪兜嘅時候咧，俾啲記者戳兩戳咧，嗰陣時就話唔記得啦嘛，嗰啲細節嗰啲嘢就，咁你淨係講呢啲唔係 hearsay 啦，你嗰啲有報道啦。吓、啊，即系我哋，即系我哋，所以我哋都怀疑吓、个官有冇系咪真系睇咗呢个听咗呢个匪类监察院嘅？因为呢啲 point 咧，我哋嗰阵时已经讲晒啊，院长佢哋已经系， 咪所以唔使重复啊。但系我自己嘅判断系咁嘅，政治上边，就其实呢单 case 如果你话老共已经开始控制紧呢啲裁判官嘅话，喺第一个 level 嗰度嘅话咧。今次可能会被弃仗喎，仲要 唔系？所以嗱、 有机会嘅噃。嗱，老实讲，你香港有几多个裁判官啫？数埋一百个唔够，佢要去沟你，所谓沟嘅意思即系话去统战你，系唔困难噶嘛？系咪先？ 唔系，阿土伯，我想问你一样嘢啦，即系嗱，其实尤其系咧呢啲政治性案件啦，好似上次呢、這个叫做系三子啊。你話阿黃之峰啊、羅冠聰啊、同埋周永康啊，佢嗰、公民廣場嗰單案件啊，你本身都係佢係入咗罪啊，咁但係因為佢哋自己本身係冇案底，嗱，首先佢哋冇案底，係判佢哋社會服務令啫，咁佢哋都冇求情㗎喎，其實 唔需要求情， 唔需要求情嘅呢、這個嗱，你起碼嗱，即係唔需要講唔求唔求情先，咁但係嗱，最大嘅分別就係第一。佢哋系冇案底嘅，而今次鬱敏咧，佢哋有案底嘅，佢自己 之前有嗰间非法集结啊嘛， 再之前就非法聚赌添啦，好似话系嘛 吓，聚赌都有啊， 啲廿几岁嗰阵时啊，即系赌博嗰啲乜嘢 系咩？ 系啊， 咁中意赌钱嘅城世人真系、 啊，你都知咧吓，咁佢系有呢咁嘅案，即系案底嘅，咁但系同时间就系话，你都话啦，究竟个裁判官点样考虑咧？尤其系嗰次呢、這個律政司即時上訴咗阿呢個黃之峰嗰單案件之後，其實係本身係話維持原判噶嘛，但係再壓落嚟嘅時候，就又俾佢上訴成功喎、 啊。唔係上訴許可啫，批 上訴許可，咁變咗今次會唔會？唉，屌你老味，我都係怕撚咗律政司啦。咁所以咧，我索性真係判佢坐監算啦，鬱敏我話。 我覺得有可能嘅地方會在於咩咧？嗱，你試下成個推論成個邏輯啦。 係， 即係如果我假設老共可能已經係即係統戰得七七八八呢班法官嘅話，係，呢班法官都係人嚟嘅啫，係咪？即係你會真係剛正不阿咩？呢、這個世界咁多人，好啦，做咗呢啲統戰工作，喺呢啲咁嘅政治案件裏面，佢一定會有一啲背後嘅政治目標要達到噶嘛？ 係， 政治目標係咩咧？例如話。你立法會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抗爭，佢一定要俾個警戒你。如果你黃毓民當選立法會議員咧，還好，因為佢仲有個政治考量，就係我唔可以判一個立法會議員坐監咁嚴重噶嘛，同埋嗰個係好明顯作為一個反對派 去反对紧而家嘅执政党嗰啲嘅处理方法。 但之前长毛就咁判嘅啫， 长毛咪亦照判咗入狱咯。但系起码佢考虑嘅时候，佢系会多啲思考。 嗯， 而你连而家长毛个考量都冇埋。 嗯， 咁你咪蚀底咗好多咧？ 系 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是、如果你今次唔落一个警戒嘅话咧。以后立法会你系会越嚟越癫噶嘛？喺个官嘅角度嚟讲，嗱，除非佢已经嗰个 connection 系打甩嘅啫，你唔系打甩啊嘛？因为所以我讲翻转头就系话，如果我系佢，你掟得个杯出去，你梗系死都顶埋落去啦。我系掟你，你够胆就拉我坐监。好，去到法庭嘅时候，一样照自辩，有乜问题啫？系咪？但系佢告你 common assault 咧？是一件核突的事，即是说其实你是即是打交嘛， 嗯， 这个是一个好不好看的一样东西，即是你很难从人权法又好，或者是基本法里面赋予我们的权利里面讲的，或者你立法会那个即是权力及特权法案， 嗯， 因为你出到手呢，即是除非你就是义无反顾， 是 一以贯之，我打出你咪打出你咯，这样，嗯，我怕你什么这样，是吧，你不义政权，你六八九，系嘛？你倒行逆施咁多嘅政策，害到香港人咁，我就同香港人出翻口气。你夠膽就判我坐监啦？你咁就 OK 啦。你成个 story 咧就好圆满。 而我觉得教主只能够咁样去为自己辩护，即系所以我觉得就系话求情咧，对于佢嚟讲，对于佢嚟讲唔系一个选项嚟嘅。 冇咧选项。 冇嘅。有啲人话啊，如果求情嘅话，咁啊会好啲啦，系咪？但系问题就系话，佢作为一个咁嘅政治人物咧，其实真系求情嘅话咧。喂，佢以后点行落去啊，大佬啊！你又系你话要有政治犯喎，大佬。 所以佢判佢 common assault 坐监系正路牌嚟嘅。 系啊， 正路牌嚟嘅，即系你好难缓刑，因为嗱，佢上一次非法集结已经系缓刑咯， 四个月 缓刑噶。 佢坐四个月嘅嗰次系判。 喂，我哋反而仲大剂啊！喂，我哋判社会服务令嗰啲，其实好蚀噶。 嗯， 你唔好以为嗱，我试过一次罚160个钟头。即系话平均一日你最多做八个钟，即系去20镬你去。 系， 嗯， 咁但唔系日日做喎， 仲系隔一个礼拜做一次。 咪咯，屌，即系嗰个， 即系你搞半年啦，差唔多接近。你好勤力，一个礼拜做一次都搞半年啦。 唔系，但系佢可唔可以俾你拣就系 weekend 先？ 唔系，佢一定系多数 weekend 嘅，或者系星期日。 咁即系唔会。 咁即系你冇晒你嗰啲 family day 咯。你为咗一早又要趌起身，我一次迟到15分钟又唔知扣咗我个钟，我都唔知点补翻佢，大佬系嘛？如果你系自己出去食 lunch 嗰啲咧，仲使嗰个钟系唔计嘅，即系七，即系加极都唔够。 唔系咁，但系你咁样谂啊？你郁敏，你叫佢做社会福利务令啊，帮啲学校游灰水啊，都样衰啫，其实。 都唔係差完事，所以有一次咧，我自己去法庭嗰次咧，我諗啊，點解都係唔好搞 啊， 大佬。我都同我法官講，我唔做啊，你一日判我坐監啊，佢又唔敢喎。 嗯， 即係起碼佢判完之後，起碼俾我即時上訴，即係我最後我贏翻啊嘛。喂，我真係唔好再搞我社會服務，我做咗2鑊之後咧，係好痛苦一件事。 嗯， 又冇光環，鬼 Q 知你走去做社會服務令咁辛苦咩？係你自己知嘅啫嘛。 但你係會計師，你坐唔得噶嘛，係嘛？ 咁我啲唔係criminal 啊嘛， 係 嘅，屬於 integrity 啊嘛。 哦。 我哋有个咁嘅規定嘅， 哦， 即係涉及到呢啲我哋美国呢就有个叫 felony 嘅，即係重罪嗰啲嘅。 啊， 即係非法集结嗰啲又唔算啦。 唔係土伯呢就攞个牌呢就係美国嘅。係要同啲观众讲返声先。啊，就唔 公司就攞香港嘅。 係啦。咁所以呢係会要交代返美国嘅規矩系点样。咁啊好啦，咁啊其实呢教主呢单案件呢都唔系话冇政治影响嘅。第一件影响就系话如果即系而家清政嗰两条友仔呢即系俾人 DQ 咗嘅话呢究竟佢会唔会出嚟补选呢咁嗱如果以阿谭博呢即系前晚即系喺呢个网聚嗰阵时又讲啦佢节目嗰度又讲啦佢就话呢两条友仔系九成被 DQ 嘅。咁，而且呢就一定会触发到补选添。 嗯， 咁如果做得好普選嘅話咧，嗰個好大機會係鬱敏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嘅鬱敏 真係被判坐監嘅話，係咪又 超過半年啦？如果我冇記錯，立法會議員、 三個月 咋？ 係咁就五年冇得選。 係咁，所以 以前區議會好似都係半年嘅喎，係 咪 改咗咩？原來 咁唔知啦。我記得唔係三個月就係半年嘅、即係總之係呢兩個。咁都大鑊啦，係咪？ 喂，所以呢個係一浪接一浪嘅喎。 係、啊，一浪接一浪噶。 就算你判緩刑都好。如果你判超過三個月嘅監禁，錯啊，應該唔係三個月，上次佢都四個月啦，判佢、半年以上嘅監禁嘅話，你係未來五年，除非你上訴得直嘅啫，未來五年都唔使再選啦，即係話佢嗰時候都七廿幾，即係你一世都唔使再選咁。 咁所以緩刑唔計啊嘛， 緩刑計點會唔計啊？ 解唔計？上次喺 傻嘅， 上次喺立法會裏邊、 有案底㗎、 我有個 friend 咪就係咁咯，就叫黃仲琪啊。佢判佢唔知啱啱好啊，就係唔知七個月定係六個月啦、跟住判佢緩刑啊，咪即刻連區議員都冇得做囉、你睇返啲案例啦、 好休息一陣。